的鱼儿悠扬啊，悠呀悠在清水塘。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。白衣的姑娘鸳鸯啊，鸳呀鸳家寒家郎。身段俏模样啊，温柔的时候啊，像呀像月亮哟，热情的时候啊，像呀像太阳。山上的男人我不爱哟， 我不爱哟， 一心只爱呀寒呀寒家郎哟，寒家郎。 人家寒家郎， 弯弯的藤蔓哟，爬呀爬在大树上啊，活泼的游呀游在清水塘。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。白衣的姑娘鸳鸯啊，鸳呀鸳家寒家郎。 啊，鸳家寒家郎， 白白的脸青纱妆啊， 青纱妆啊， 苗条的身段俏模样啊，温柔的时候啊，像呀像月亮哟，热情的时候啊，像呀像太阳。山上的男人我不哎呦， 我不爱哟， 一心又只爱呀寒呀寒家郎哟，寒家郎。游呀游在清水塘，美丽的山茶花哟，开呀开在高山上啊。白衣的姑娘鸳鸯啊，鸳呀鸳家寒家郎。